二月十三号年初四啊， 系啊，年初四咁嘅样啊。 今年又唔同啦，今年年初四大家未使开工住，个样好啲。 但系都准备要收拾心情，听日翻工啦。 我觉得 有啲公司可能会好啲嘅，放多两日咁样啦。 系啊，不过到听日先至开工，咁跟住大家又要准备，因为听日情人节啦， 系 提定你啦。 咁又年初四咁嘅样噶咯。如果呢一刻你都未 book 台吓，或者未准备好你嘅礼物，咁啊年初四咁嘅样啦，翻到去。即系皱晒眉头，女朋友问你做咩事啊？咁你就知道，唉，出事啦！ 记得买啲嘢翻去咯， 系买一盒朱古力咯。 之前又买莲花，今次又买翻玫瑰翻去咯。你知道你个人噶啦， 系我啊，系啊，我啊，原来我啊，我冇准备， 大条道理唔准备， 系 啊，听日 结咗婚啊嘛。结咗婚啊嘛， 唔使噶， 结咗婚啊，情人节系情侣啊嘛，我哋啲夫妻啊嘛，唔同啊嘛， 哦， 你又唔系夫妻节系嘛， 唔紧要啦，你过咗老婆嗰关咪得咯，佢OK咪得咯， 唔系，咁而家讲咗佢听到冇惊喜啊嘛，你明唔明？ 你啱，你啱，你啱，个惊喜咪就咩都冇咯， 就年年都咁惊喜 啦，所以听日又情人节啦，跟住过咗几日又有星期六日放假，咁我谂好多时候都系嘅农历新年就系玩咗初一二三嗰啲之后回一回气。然之後咧，跟住接住個 weekend， 可能就再見另一班 friend 嗰啲咁咧。 咁啊，跟住即系翻工呢兩日當熱個身咁樣咯，咁啊休多兩日， 度翻去度下利是咯。係呢個最開心啊！我即係度咗你利是啊， 係嘛？仲有二台精美利是封添啊， 其實真係好精美啊！ 咁啊，所以就希望你新年身體健康啊，工作順利啦嚇。 除咗用精美形容之外，都諗唔到第二個更貼切嘅形容詞，因為有名你叫啊嘛。二台精美利是封， 冇错，所以啊行好运啦啊！ 我希望行好运啦， 行运一条龙。 嗱，咁啊呢个农历新年呢几日咧好多嘢发生啦，咁但系今日咧有一样嘢真系好想分享嘅， 系 咁就因为一句去总结咧，就系我部电脑留咗喺架车度，到而家都未攞翻。 吓，系啊，平时你攞翻嚟做嘢嗰部啊？ 买咗半年左右嗰部。 我好依赖你部电脑做嘢噶。 系啊，系啊，而家嗰部电脑仲未攞翻。 哎呀！ 咁咧， 咩事咧？发生咩事咧？系错 其实一路都处理紧嘅，但系今日先讲，因为叫做件事有 settle 咗啦。咁咁啊，故事事完，年三十晚接呢个大年初一咧，咁就有 party 啦。咁啊，因为嗰日我哋星期五，即系上个礼拜五做完节目，咁所以我就有带电脑翻工，咁完咗就拎埋佢啦。因为平时如果出去打碟咧，我就唔带咁多嘢嘅，因为始终你即系你去唔同嘅表演场地嘅时候，你越少嘢拎住就最好啦，系啦。咁但系年三十晚嗰个就系朋友嘅地方，就唔系喺可能出边嘅 club 或者点样咧，就会相对好啲嘅，因为即系自己地方，你就啲嘢储存啊，各样都会好啲啦。咁嗰日就拎咗电脑啊，跟住自己带咗个打碟机咁样去，今年又再拎今日孭翻背囊啊，上个礼拜拎住手抽袋咁样，咁跟住就去年三晚去到即系 countdown 啦， 系， 跟住之后年初一 开心啦， 系啊，跟住玩到。朝早咁啊，大年初一就好心好咯，新年快乐咯！咁大家翻屋企就瞓觉，第日起身就拜年嗰啲咁啦。咁咧嗰日走嘅时候，应该五点零六点啦，朝早年初一嘅朝早，咁啊就坐车翻去，就叫车翻去。咁啊嗰日其实都眼瞓噶啦，咁啊仲要因为大年初一好难叫车咁，咁啊拎住一抽二冷啦。跟住临走嘅时候咧，个 friend 仲塞咗件褛俾我，我今日着紧呢件，你件系新褛嚟噶嘛？佢嗰日走嘅时候，哇呢件咧唔啱着啊，送俾你啊，咁啊新年快乐啊，咁啊 咁好嘅喂。 咁 于 是乎，唔系我唔知可能 啲嚟识啊嘛。 佢介乎于好眼瞓同埋可能饮多咗几杯，个人好热情嘅个状态啦。咁于是乎，我就手拎住四样嘢，一件褛啦，一个袋啦。跟住一部電腦啦，同埋一部打碟機四樣嘢咧，咁、就喺樓下啊嘛，就上車啦。咁啊上車瞓覺，好自然就瞓著咗。今日瞓醒落車，跟住翻屋企就瞓到大年初一晏晝一醒嘅時候，一瞓醒覺，跟住個電話唔喺隔離啦，因為個電話應該我翻到好眼瞓就劈咗喺張凳度啊，原來。咁跟住就揾下揾下，哦，終於揾翻個電話啦，因为我瞓醒间喺我周边都冇个电话，我应该真系太眼瞓。翻到屋企，因为翻到屋企嘅时候，我平时都会 send 个 message 俾女朋友嘅，即系做完嘢嗰啲咧，咁都话我翻到去啦咁样。咁跟住我前一晚我电话 send 完之后，我掉咗去边度咧咁样，咁啊搵唔到咁。因为通常你可以电话打去电话搵啦，咁但屋企又冇人，咁你又搵唔到个电话。咁跟住就抄下之后咧，终于就搵得到啦。咁但系当我搵唔到电话嘅，唔系搵翻电话之后，我就搵唔到部电脑啦。咁我電腦咧係唔會周圍，即係就算周圍擺，你都會揾得到嘅，因為我有個電腦袋裝住一個黑色嘅電腦袋，純黑色咁樣。咁電話你難揾就明啦，咁細部，咁電腦咁大部咁樣， 我就见到我手拎袋又喺度啦，嗰件褛喺度啦，个打碟机喺度啦，系个电脑。 电脑袋又唔见咗啦。 系啦，咁我就知道应该系漏咗。 系 喺架车度。 嗰下都已经几肯定啦，可以。 系啦，咁我。咁真係好彩。嗰朝早呢我唔係截街車。咁我用 app 叫車。咁所以我可以叫做。 搵得返司機哥哥。 係啦，即係你有個渠道先啦。即係因為你平時一般好地地你又唔會即係會記住個車牌㗎啦。咁好彩咁喺個 app 度就搵到啦。咁佢就可以佢有個功能嘅，你搭完一程車嘅時候咧，你可以有一啲求助嘅選項，就話你漏咗嘢。咁你就可以撳入去。咁跟住我就撳咗入去，然後佢就叫你輸入你個電話號碼，咁然後你就可以打電話俾個司機㗎啦，咁樣，咁啊即刻打俾個司機，咁啊打咗俾司機之後咧，咁佢又聽電話嘅， 咁好彩啊，有 微博啦，咁啊但係嗰個電話接收係麻麻地嘅，因為以我估計咧，佢其實係透過佢哋app 嘅一個中央系統去轉播一個電話，因為保障司機同乘客嘅個人私隱，所以其實。佢唔會顯示到佢嘅電話啦， 即係個網絡電話有一個中轉站咁樣。 係啦，你當一個咁嘅概念啦，咁所以佢你唔會知道佢電話幾多號，佢亦都唔會知道我電話幾多號，互相保障咁樣。咁有啲咩你真係要聯絡，其實都要透過個應用程式咁樣啦，一個保障啦咁。咁所以其實我都係冇嗰個司機嘅電話號碼。咁但係透過個應用程式裏面個功能可以打到俾佢，咁佢就司機你好啊咁樣。咁跟住我都第一下同佢讲话，我话唔好意思啊，我咧漏咗啲嘢喺你架车度咁，我冇特别 mention 系咩嚟嘅，第一下 睇下佢老唔老实啦，系嘛？你谂住， 因为你真系会即系嗱，呢个真系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嘅，正常都觉得哇，呢啲电脑嘅嘢你执到你梗系咩啦？你可以好多处理啦，咁当然一定唔应该啦，系啦，唔鼓励唔鼓吹啦，咁但你唔会知道噶嘛，咁跟住个司机好好第一句就系喺一个唔系好接收清楚嘅状态之后，我听到佢同我讲话类似话你留咗部电脑嘛系嘛咁样，跟住我嗰下即刻放晒心啦，起码我知道个电脑 系一个安全嘅地方， 系啦，即系喺佢身上面咁，因为我都有用电话嗰啲寻找功能咧，其实都见到个电脑可能系喺边个位置，即系喺荃湾出现过，喺可能柴湾啊嗰啲咁 走嚟走去啦， 系啦咁样，咁所以起码嗰一刻接咗啲我定咗先，系啦，因为我真系哇死啦，咁都可以留到咁。咁跟住就同佢講話咁約返拎個電腦係啦，咁佢就咁今日你會喺邊度啊？我觀塘區咁啊，咁不如約你大概晏晝5点咁樣嘅時間就 攞返啦 咁樣，佢5点應該可以過到嚟，就問我係咪打返呢個電話就得㗎啦咁樣，咁我就話係啊呢個電話就係我身份電話嚟㗎啦咁樣。咁跟住就好啊，唔該曬你啊！咁一陣間保持聯絡啦，拜拜。 真係要封翻封大禮事俾呢啲好人司機啊！真係。 係啦，咁啊嗰下就放曬心噶啦，跟住之後，但係跟住慢慢隨住時間過去到5点咧，點解冇收到電話打嚟嘅咧？咁樣，跟住我就 憂慮啦， 憂慮啊，係啦，跟住我就嘗試開翻個程式，就想再打翻電話俾司機，即係問下佢個狀況啦。咁但係由於咧我。第一通電話搞掂咗之後咧，咁喺嗰個應用程式裏面你就會 update 個 status， 就係我類似係揀咗個選項，就係我已經聯絡咗個司機，我哋即係處理中咁樣啦，未攞翻嘅，但係處理中。咁唔知係咪因為揀咗呢個選項嘅關係咧，我再撳翻入去個 app 裏面咧， 就打唔到俾佢啦， 冇得俾我揀再打俾個司機啊，係啦。咁因為喺嗰通電話裏面咧，我亦都冇同司機。互相交換聯絡方法 係 有幾個原因嘅。我事後諗翻，第一因為嗰下突然一個人放咗心， 係 鬆懈啦。 係 第二就係嗰陣啱啱瞓醒啦，又跟住第三咧就係因為會覺得我可以打到第一次，冇理由打唔到第二次。係同埋仲有一個原因就係個司機又問我，我打翻呢個電話揾你就得噶啦嘛。咁咁我就會覺得佢係睇到我嘅電話啦。 係 因為我打俾佢之前咧喺個應用程式裏邊咧。你係需要輸入自己電話號碼嘅，咁我就會直覺覺得，哦，咁佢有我電話 number， 咁啊等佢打俾我啦，咁樣，咁所以咧，跟住5点開始到6点，我個人極度不安啦，係啦，不斷揾方法啦，跟住開始就揾CS， 咁但係即係年初一咁樣又未必人哋咁快回覆啦，就不斷 send message 出去啊，跟住又揾方法，究竟我有咩渠道可以揾得到佢嘅電話，可以喺個 app 裏邊可以打翻俾佢咧？ 揾得翻佢， 總之擾攘到佢。夜晚食开年饭，我都仲未解决到，亦都未联络到对方，对方亦都未打俾我，所以我年初一个餐开年饭咧，系所有亲戚见到我个样子都好唔开心啦， 愁啊， 跟住话即系食完饭影张相咧，佢哋都笑我，哇，你个样子真系好唔开心，我系啊，即系大家都知道我成餐饭系冇胃口啦， 即系个电脑买咗半年左右啫嘛。 你知唔知呢个故事系讲紧咩啊？就系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啊！ 都唔使咁样啦。 一个提示啊！大年初一系时候换新机、啊， 都唔系咁啊！大 用咗半年都好耐啦，都够啦。 农历新年第一日就搞啲咁嘅嘢咁样。 就是怪你年三十晚冇将佢抌咗去然后换部新嘅。 咁跟住之后就亦都有喺即係社交平台就即係分享，咁跟住想睇下有冇啲朋友有类近经历，我问系咪而家其实我只能够被动地喺度等啦咁样。咁好担心，跟住有唔同嘅朋友嚟有啲安慰啦，有啲熟嘅又嚟恐吓我啦咁样。即系讲话冇噶啦， 冇噶啦， 系啦， 买个保身 啦，咁样。 如果我有留意呢个古仔，我第一时间应该话系算啦。你咁多利是钱储埋，可以买保身噶啦。 系啦，咁跟住最大问题，因为初一、初二、初三咧，我都要即系做嘢嘅，咁所以咧系怀住一个好唔安乐嘅心情，个人啰啰挛咁样去。系我系觉得好唔舒服嘅呢个状态。咁但系跟住去到嗰晚年初一夜晚又出去做嘢啦。喺12点嘅时候呢，我终于收到个 app 嘅 CS 复我啦。 係。 跟住佢就即係睇到我嘅情况，就话会帮我处理，帮我联络司机。然之后咁我就放咗个心啦，佢睇到啦，帮我处理啦、然后去到年初二朝早我瞓醒，唔係朝早㗎啦，晏昼瞓醒，我见到一个 miss call， 我即刻撳入去睇啦，个电话 number 呢应该係一个即係手提电话，我即刻打返过去。 係。 个司机搵我。 哇。 司机喺年初二嘅朝早佢打俾我，想尝试揾我同我交收，但我未瞓醒啊嘛。跟住佢话不过唔好意思我翻咗大陆啊呢几日， okay. 我可能一个礼拜后先翻嚟，咁啊翻嚟再联络啦。 起码都揾到个人先啦， 系啦咁样。跟住佢都有同我讲话，佢有私底下 message 我，同我讲补咗个 message 讲话我翻咗大陆咁样嘅。我话唔好意思，我一瞓醒我未睇 message 即刻打俾你啦。 咁所以而家就等待司機翻嚟，咁就希望可以攞翻電腦嘅。咁但係有好多同事都有問，哇！咁會唔會影響做嘢啊？嗰啲成咁冇影響嘅，我啲嘢會照交，但係唔使擔心。我屋企仲有部電腦嘅，只不過喺公司而家呢一刻，可能我喺公司用唔到電腦啫。 好影響啊！ 但 係 我屋企有電腦嘅，同埋我啲資料我唔係跟電腦，係跟手指，手指喺我身上面。 好安全嘅，好安全。 所以呢個禮拜所有嘅嘢啊，訪問啊， 係 啦。但係如果我嗰啲 SD 卡嗰啲喺嗰度咧，呢个礼拜大家个节目就冇嘢听啦。 咁但系咧呢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好浪漫嘅故仔嚟嘅，简直系众里寻他千百度啊！ 系啊，我而家呢一首歌跟住落嚟，除咗表达咗我同啦呢个电脑而家相隔咗唔知几多万公里之外咧，就因为佢哋里边其中一成员啊都有类似曾经嘅经历啊，即系所以佢都有即系分享过俾我听，等我放心啲。嗰日 Cindy 見到嘅時候有啲咩事？我之前都試過，不過咧我唔見嗰樣冇你咁貴啦，同埋睇唔出原來佢都幾大頭蝦，佢話成日都留嘢喺車嗰度啊。爭一分一秒，難再早點適應英勇氣候，物色幾多室友，情分剛好足夠吹吹奏。慢工先至識貨，寧願散步鞋和甜蜜宇宙，遇到姊妹趁緊扣。 善万化千变，怎么敢切磋？信队友，天边相披，平凡星光。来逐个逐个去搜达，相隔六个，要跟你一起再闪。诚实担当衬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纯为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谁笨，怀着信。 今个新年好多 Lolly Talk 嘅歌听啦，包括有佳燕姐版本嘅一把火 ，Lolly Lolly Lolly。 亦都有麻雀台上必备嘅 三番甜， 系啦改词版本啦，系啦。如果呢两首都听过嘅话咧，新嘅呢只派台歌咧都非常推介大家听嘅，嚟自 Lolly Talk 嘅最新派台歌，歌名叫做《六度相隔理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农历新年长假期结束，入境处预计今日是入境高峰期，入境人次大约607,000人。有返港的市民说，内地物价水平较低，过年气氛亦都比本港热闹，亦都有旅客返回内地。表示訪港期間到主題公園又購買手錶等的奢侈品。有地產發展商表示，農曆新年黃金檔期旗下商場人流較去年增加20%，生意額升大約15%。香港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表示，生意額比去年同期增加10%至到15%。央视报道，根据珠海边检总站资料，初三港珠澳大桥口岸出入境客流量超过130,000人次，横琴口岸超过80,000人次，都创历史新高。香港单牌车数量首次超过单日8,000架次，是港车北上实施以来新高。边检部门提醒，初四是港澳春节假期最后一日。預計口岸將會出現集中出境高峰，建議港澳車主和旅客及時關注口岸交通狀況，合理安排出行時間。青衣北岸公路有兩部機場巴士與工程車相撞，兩名巴士乘客和工程車司機受傷，需要送院治理。龙运巴士表示，一架 A31线巴士下午1:00沿住青衣北岸公路行驶期间，与另一架因机件故障而停喺左线嘅 E41线巴士及尾随嘅青马工程车发生碰撞。西非国家塞内加尔押后总统选举触发争议，有团体原本计划星期二在首都达卡游行示威，但主办单位说收到当局通知游行被禁止，原因是可能严重阻碍交通。总统萨勒在今个月初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推迟原定今个月25号举行的总统选举。国民议会其后通过将选举推迟至12月15号举行。萨尔的第二个任期将会在4月届满，宪法规定他不能够再连任。萨尔解释，由于候选人名单存在争议，威胁选举的可信性，因此押后投票。反对派批评萨尔试图保住权力，西非经济共同体和西方国家表示关切，认为破坏塞内加尔的民主传统。塞内加尔国内连日有人示威，至少3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渐转潮湿同有薄雾。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中环同埋山顶有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12点，花园道山顶缆车站外嘅缆车里、卢吉道、夏力道、柯士甸山道同埋山顶广场外嘅山顶道上山方向咧，分别都系会封闭。咁现时上山方向咧，包括山顶道同埋马记仙峡道咧，都系交通繁忙嘅，揸车嘅朋友咧，请你避免揸车前往去山顶一带啦。 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和斜村都是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和斜村这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银禧花园。另外提提大家，社山村停车场在五点半就会关闭的。社山村停车场是会在下午的五点半关闭，即现在已经关闭了。林村夜市是不设停车位置，市民记得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正常，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方向观塘，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大埔到大窝坪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各位长者就算赶住去同孙仔去饮茶，都要正确使用行人过路设施，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两蚊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嘅地方，拣搭短途车，唔搭长途车。攻略二：搭嘅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嘅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喺边度落车，等佢校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狡猾、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不单身。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二月十九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林峰，林峰揾你啊！ 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先知有害。错在莫奈如更改，但留某永远是爱。 已经相隔一段时间冇推出作品嘅林峰，今次嘅目标咧就系要做啲同以前不一样嘅作品。找来这几年他很欣赏的一位音乐人吴林峰，亦都没有给任何框架他去写这一首歌。 望历史记载，能有勇气说分手都非用错。 作曲吴林峰，填词林宝，编曲监制徐浩。上班两个星期，今个礼拜连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林峰《无伤大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阶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喷神，吓死我啦！吓死我啦！ 波成啊，咁啊，证明你要反省一下啦。

才合一，差不多感到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压到内受了委屈。 云浩影回忆半分钟，凡事每攞一个决定，凡事当你好急赶嘅时候，提醒一下自己缓一缓先，谂一谂，谂清楚，可能有一啲嘅事情就可以避免发生。 You're always looking to the future, what I can improve in. The ones that we admire, I just wanna be like them. Oblivious, I'm not, just didn't talk when you were speaking. So serious, you started taking over all my feelings. And that's the reason my mind went from zero to a whirlwind. Got me second guessing who I was and who I'll be. Maybe I should take a break, or I could throw it all.Person, I'll shut it out, keep working. But in the silence, all the voices bring me down within. What was I thinking when I looked to you to validate my whole existence? Revolves around your time and space. Your eyes, I needed to come at first, never second place. This whole time it was all about me running my own race. I think it's time to take a break. So watch me through it all.'Cause I am not what you see, so it's all good to me. Jasmine 殷濟如 Forever 19。每个人都好想停留在自己最好的一个时刻，不过有时候人都总要是进步的，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在适当的时候成长。 如果有天仍然跟足心里的发展，你的憧憬太顺利兑现，无奈你害怕得退后一点。如果你知其实心中想法能体验，如果想某天可看见，有天可看见，而你却站着别过年。当配合时机，最好的你制造了转机，如终点的距离，听风声早已提示你。为何平凡一切？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快记忆牵制着你，别教美好远离，然后空手老死，麻木活着太可悲。请配合时机，最好的你制造了生机，叫爱上到撤离，你一生由你救起。为何平凡一再消逝，苦为付出一切，捉紧美丽，可解决问题。无人平凡一世，无人在世间不需见过高低，仍错方位。若果走过最低迷，重拾正轨，可欣赏广阔天际，十分钟看天空。来用心感应，看天空变清晰。这天有天带领，明着天空倾听，曾经心声。来年才能估计，何妨在最好一刻释放生命，光辉付出一切，不可变造遗憾。那一 追风冯允谦，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 处于迷途上，怎么？ 常期望简单点，不要太深奥，容许青葱美好，悠然在故事里画出当天那初心小岛。还期望轻松点，不要太苦恼，梦开薄雾，或会叹息探索命数，让爱一切放慢，不急不躁。慢慢记忆之中深处的那段无虑的小岛，竟然这么远，前面孤僻树身怎么取暖。孩童期待再高一寸，成人期待到心酸，必经旅途兜兜转转，常期望心抱，容许青春美好，悠然在故事里画出当天那初心笑道。还期望轻松点，不要太恐怖，梦开薄雾，或会叹息探索命数，让爱一切放慢，不急不躁。蓝图描画了成长中的美好，悠然在这日这地抛低一句青春多好，还期望轻松点，不要太恐怖，无数问候，就算不安处处预告，莫会一切放慢，不必苦恼。 Chantel 姚卓菲最新排台作品《初心小岛》。 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花木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话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播 性，新一年嚟到唔好鞋鞋声啦，啲唔好嘅嘢抹咗佢啦。 好啦，宾臣，既然你咁讲，大家将啲唔好嘅嘢一齐抹走佢啦。就好似佢哋呢首歌咁讲，新年叫大家将啲唔好嘅习惯情人抹晒佢啦。 宠我吧，呵我吧，可惜你人品太易等，不够资格共晚餐。亲我吧，拖我吧，几千百名优秀候选，结实与体贴任我拣。 你最不会再犯， 今晚 我最不要再犯。 如有反应，或许早心疼。快快地断咗跟你未交分， 我有一些伤疤。 Shut up， 你有讲过笑话。 如有心跳就应该分散。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碗本，大方讲一句十分不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Probably hate it, but I'll take you on my way, please, huh? Tell me you think that I'm begging. You blind, I'ma just walk away. The D U S C, you fool, he needs it. 难怪你成日都会屈不得志。 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碗本，大方讲一句十分不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没有一半， 世一都可以取消资格。 今晚抹掉你，系啊，将嗰啲旧嘅除走去之后，听日就正式开工啦。 当一天光各各斗法军将铁棍钢制升起定，当一向中各各武杀歌声军将钢制升坐定，一味地明，一味固定，教你变做武警。当一天一各各眼分铁铁壳，何妨披露分析。在这案件案正确答案兑现，不需要问，只需要做做做做做做做。胜冠一刻极美，作个计算你算准某个数字。

铺陈。遗憾与错过有时别怨愤，唯有当预设剧情的疑问。 听有细猫嘅派来歌 You're Gone。 人际关系呢样嘢复杂嘅，不过记住一样嘢，就系无论系你嘅同事啦，点话你嘅情人啦，都可能只系你生命中嘅过客，甚至乎你嘅邻居都一样。新年有冇先真系认真望清楚佢哋个样 say 个 hello 咧？ 28分，原床位置很近，但留信身了两身，停顿了，突然又会有较好分。既然勤力重要，眼前情调点灯正在耀，上层在拼搏发奋，成就了，下层亦要照顾心跳，纯粹天意。我尽跪累，我不介意，上烂路也不成功，脑袋都要下重功。装修了100天，耳朵已酥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怨，心酸。试过只发觉最差境况会有天中断。8:15，听回10个口信。 喂喂喂喂， 录下各种呼喊，但是我听不清楚。被敏感没办法等乌烟瘴气下沉，人捉紧节奏缓和噪音，换中间协奏曲多相衬，纯粹天意，不要动气，我不介意，思绪换个水喉通，脑袋可继续放松。装修了100天，耳朵已松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坚持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言心酸。试过只发觉最差境况会有天中断。 陈柏宇的楼上装修，有些人会趁着农历新年就玩翻旧本，亦都有些人会趁着这个时候好好休息一下，大觉瞓，瞓到天光自然醒，吃个靓早餐，先再想下嗰一日新年做啲咩好，又或者先思思然出去拜年。 啱啱听过有张曼莎派台唱紧叫 Enough in the Morning。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账被光污。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上有沙，上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室中，再发梦，视线浸掉面。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贺岁杯停办四年之后，下昼再次在大球场上演。世界明星队4-1领先香港明星队。有入场的市民话，本港再次举办贺岁杯是好事，众多世界级球星亦都好有吸引力。农历新年长假期结束，入境处表示，截至下午四点，有超过593,000人次经各个口岸管制站出入境，其中近308,000人次入境，另外有超过288,000人次出境。经罗湖入境的人次最多，有54,000多人次，其余依次为港珠澳大桥、落马洲支线和高铁西九龙。另外，经港珠澳大桥出境人次最多，有48,000多人次，其余是机场和罗湖。青衣北岸公路有两部机场巴士与工程车相撞，两名巴士乘客和工程车司机受伤，需要送院治理。龙运巴士表示，一架 A31 线巴士 下午一点几沿住青衣北岸公路行驶期间，与另一架因机件故障而停在左线的 E41 线巴士及尾随的青马工程车发生碰撞。美国白宫回应总统拜登竞选团队开设 TikTok 账户，强调政府对 TikTok 的政策不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限制在政府设备上使用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禁令依然有效。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就说，他对拜登竞选团队在 TikTok 开户并不知情。作為白宮發言人，他不會與競選團隊就相關策略或者安排進行溝通。拜登競選團隊在當地星期日首次在 TikTok 出片，外界認為是要爭取年輕選民的選票。民主黨參議員馬克華納憂慮拜登的做法影響國家安全，應該效法印度禁用 TikTok。有共和党议员亦都以国安为由批评拜登。中方指美方至今未能够证明 TikTok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方应该停止在数据安全上散布虚假资讯，停止无理打压有关企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渐转潮湿有薄雾。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咧，提翻你一啲特别嘅封路安排。为咗配合喺香港大球场举行嘅贺岁杯，现时铜锣湾加路连山道、东苑道、连道下行方向、开平道、新宁道同埋礼顿道一带咧，都系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驾驶人士咧，请你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就系为咗配合咧喺香港大球场举行嘅贺岁杯，现时铜锣湾加路连山道、东苑道、连道下行、开平道、新宁道同埋礼顿道一带都系有封路以及改道嘅措施。驾驶人士记得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啦。咁另外为咗配合香港许愿节，介乎排留至到林村乡公所之间一段嘅林村乡公所路啦，仍然都系划为行人专用区。警方亦都会视乎现场嘅情况去实施临时交通安排。现时林锦公路近林村一段啦都系交通繁忙，亦都影响到大埔公路大窝段近林锦交汇处一段系车多。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林村一带。直到2月24号九巴路线63R 提供来往大埔墟站至到林村许愿树的服务，小巴 25K 亦都会提供来往太和站至到林村许愿树的特别班次，乘客亦都要特别留意啦。跟住提翻呢一个其他封路，咁就系因为有道路工程，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和斜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沙田马场。咁就系因为有道路工程，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和斜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沙田马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机场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 国剧830 家，我心我城， 根据迪安的小说《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魏、南音改编，以郑家三个堂子弟成长为故事主线， 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为父，讲述了家人彼此依靠、互为牵绊的故事。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2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爱的密码， 我是三成群的阿涉，我的密码是 258D。在我中学的时候，我婆婆每个周末都会坐呢架巴士，由屯门过嚟我屋企照顾我哋三兄妹。而家大个仔啦，我就会坐呢架巴士去探婆婆同佢食饭。而258D对我嚟讲，承载住好多有关爱嘅回忆。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214，我爱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每次佢听翻呢首作品都好有感觉噶。成只碟嘅主题，亦都系佢而家嘅心境。唔好介意事情喺咩阶段发生，随遇而安。无论系好系坏，都尽做无悔。作曲 Cooler Sam 冯允谦，填词姜岭乐，编曲 Daniel Tao， 监制 Tima 冯允谦。上榜四个星期啊，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冯允谦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今日最后一节嘅骚动音乐啊，头先都开场嘅时候唔记得讲，我哋今日有呢一个嘅奔波 back to back 嘅环节啦。 小明喺呢个龙年啊，首度登场啊， 冇错。咁啊，到底啊年初四啊，阿小明喺呢个新年到底发生咗啲咩事情咧？发生咗啲咩事干咧？ 讲到真系好似存在 咁，就要听下回分解。 跟住就完啦， 系 嘛？节目完啦，系嘛？ 唞下啦，咁样好。咁啊，呢个时候咧，即系有少少嘅过年气氛啦。深信今日小明咧都系一个拜年 vibe 嚟嘅吓。 我睇你点 咁啊，嚟咯，好嘛？准备好咯，今日我哋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今日已经系年初四啦，计呢个赤口初三之后，小明再次出动。去佢姑姐屋企拜年，坐低攞一杯茶喺全盒度攞啲糖食，然后小明见到佢姑姐，劈头问佢第一句：点啊，今年有拖拍未啊？

小明话系啊，姑姐呢一首咪就系 Twins 嘅你最红咯，新年一定听噶、哦，你唔系咁都唔识啊嘛？唉、哎，唔紧要啦，同你讲翻啲你啱倾嘅嘢啦。点啊？呢排仲有冇买下股票噶嘛？嗱、啊，祝你新年发大财啊！估乜中乜啊？ 买啦买啦买买买买买买硬，买买下个个买个个有赚冇赚，冇买 就有啦。 买多几只股票估下会赚，买啦买啦买买买买买买硬，买买下个个买个个有赚冇赚，冇买 就有啦。 买多几只股票估下会赚， 一路押稳，一味靠股先过瘾，唔使讲运，我唔使翻工，净系份股估下陈师奶又去旅行，我有股份就唔需要带现金， 只因喜欢买。买出买入又赚一笔，脚踏实地 边有实力 炒卖投机， 经济起飞， 人人人人无啦啦话呢只股会升，升高啲高啲咁先好反应，俾个 number 我都明，但系好过睇通胜。 阿爸 B B 开始 入市， 炒股票有赌未为输，金融风暴已经系历史。 买啦买啦买买买买买买硬，买买下个个买个个有赚冇赚。估下会赚，买啦买啦买买买买买买硬，买买下个个买个个有赚冇赚，冇买 就有啦。 买多几只股票，估下会赚。 你男友 玩蓝筹， 赚唔够 转红筹， 炒孖展 高风险， 有对兄弟会借钱。 人人人人无啦啦话呢只股会升，升高啲高啲咁先好反应。 买学三六零，喐喐下会停，跌到渣都冇得剩。 医生。护士、学生、教师， 炒股票好过中三天。六叔话你知呢件事， 投机最好，全港搞到，由今朝早要捞，变到唔使再捞。投机最好，全港搞到，由今朝早要捞，变到唔使再捞。 买买买买买买硬，买买下个个买个个有赚冇赚，冇买 就有啦。 买多几只股票，股客会赚。买啦买啦买买买买买买硬，买买下个个买个个有赚冇赚，冇买 就有啦。 买多几只股票，股客会赚。 哇，发啊！ 听个农夫嘅全民皆股，阿姑姐话我都揸住好多货喺手。新年唔放住啦！ 从前有间公司关了清仓，不要执笠做拆家，然后铺位丢空搞了，推出一批新货上架，雷到货都恭喜一下，加点惊讶比先前更夸，越够新，然后再大变身，你要吗？我有货，哒哒哒哒，不必担心缺货，最紧要我有货，哒哒哒哒，色彩通通衬货，最紧要我有货。拥有万公制货，最紧要我有货。 仍然结出一些惨叫，一些偷小分，左右两边。其实各位都想等到街口一出好戏上演，随着拍子天天打挂，屈指一算一于就发癫， 换套衫然后再调个位，等等先， 我有货，啦啦啦啦，不必担心接货，最紧要我有货，啦啦啦啦，色彩通通衬货，最紧要我有货，啦啦啦啦，样样万公细货，最紧要我有货。我闷得太耐，我要换衫裤我在，无谓要我改。我近得你来，我发梦都有你在，还是两个人大不了话我只话近。 播，芝麻酱，色彩通通衬过，最近我有播，芝麻酱，样样万工细货，要知道应应记紧，刻苦之上，我有播，芝麻酱，芝麻酱，芝麻酱的创意，最近我有播，芝麻酱，无谓来讲钱，位位都可试试，最近我有播，芝麻酱，从表演没扮作高档次，最近我。 但你有 swing 嘅，我有货，小明赞啊，姑姐啊，知啦，知你有货啦。不过咪话我新年赠翻你一句啊，姑姐，有时咧做人就千祈唔好先使未来钱啊。我见你最近经常碌卡噃。 珍惜亲戚老友与旧同学，识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真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上面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碌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碌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碌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系老友贵贵碌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碌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碌卡，过两日。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碌卡。新婚摆酒送我贵重财物，开张剪彩替我吊大人物升职加薪。教我若会有物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碌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碌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碌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碌卡，碌卡。一生卡数无谓继续，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千千万万万万万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碌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碌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碌卡，过两日我就还。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陈奕迅《碌卡》。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So long, young God, we can't believe our generation. 听日见，拜拜。